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哥，我是吴彤彤。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周彤。春天归来的时候，我好像找到一点感觉了，特别是穿上那件松松皱皱的白衬衫，我向窗外望了一眼，知道吗，好长时间我都不忍去看窗外，总觉得它灰蒙蒙的，像失恋的寡妇。有些东西忘了却又想起来了，来听这首蓝心湄的《忘了》。 面对面不知说什么，原来那么熟悉的人已经分手这么多年，为何还在梦中出现？现在的你会在哪里？有没有人陪在一起？其实和我没有关系，只是偶尔还会想起我们曾有过的爱，都已经不存在，早应该释怀，怎么回答？ 这是三块，借两块，一共是五块钱。 装袋不？ 不用。 我们这是食品店，我是就是，所说就是咱们就是一个个体经营户吧，主要是经营这些小食品了、饮料了，这些烟酒，食杂，就是方便一下这个楼上那个居民。一般到晚上12点，早晨8点，就是说那个比较方便下班的，比较晚的，就是因为啥，咱这个都是说上班族的回来比较晚，一般要水的时候都比较多，晚上到12点以后。为什么晚上供到现在？因为啥？现在这个比较说生意吧，不是那么太好做，就为了说多一些个顾客，就这方面说咱们吃点辛苦。关的晚一些。 It's been so long, baby. So many hours, so many days. 我心里的这句话，还是想对你说。사랑해요。 抓住你的手。 只要天空是透明的，即使黑夜来临，我们也能看得清。可看得清什么呢？当然是你的心情。在午夜里，你还在干活，还在工作。我真的希望能够给你的心情披上一件音乐外套。对了，天已经不是特别冷了，不用外套。那就在你的衣襟上别朵花，一朵我为你精心挑选的夜歌，它就叫摆脱。 没有人能真的逃脱苦涩感情，孤独寂寞，夜夜守候，夜夜细数伤口，也许已经心碎已久，麻木不仁，不愿多说，冷冷风中握不紧你的手，洒脱苦涩感情，孤独寂寞， 时候夜太静， 安静的夜里有人在回忆，回忆那些已经失去的美好。夜空里只有你，只有思念，那是天空最耀眼的星星。 我多么想念你，当时间都失去了意义，穿越思念后等成形象，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。 这里是夜歌， 清晰感觉尘埃，平常忽略存在，突然豁然明白，我们间有一些我解不开。你对我是永远不好也不坏，谈到敏感的爱，你总是闪躲，从不谈未来。执着那样存在， 这是金莎的爱悄悄离开。还有人用春天来寄托自己的精神和期盼吗？难道我们不能不说季节、天气或者是表情？我们为何不能聊一聊化妆品、足球、时装排行榜、股票什么的，非得谈感情吗？没办法，我们都是很任性的人，我们都坚持地认为感情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过期、不会消失、没有农药、不含防腐剂和激素的东西。谈感情很俗很酸，可是在这样越来越乱的世界里，你能真正拥有的东西只有感情。你自己的，你给他的，他给你。好，我们稍微休息片刻，马上回来。

我现在是一个保安，我今天的烦恼就是因为我的工资已经很久没有发出来了。打电话的时候，过年的时候给妈妈打电话，我也没有说哦，我过年那天很惨。但是过年那天我也有快乐的时候，因为有一只小狗在陪了我一夜，我挺高兴的。我希望所有的人们像我一样快乐吧。虽然人生总有不如意的时候，我想得很清楚，就是人生下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，人死下的时候也什么也不会有，所以活的是一个过程。大家每天给我的笑容就是我工作的动力，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样努力工作。 这样跟着你，在这浪漫的夜里，可否请你看一场电影？好像是说我祝你伤心，你的电话还没有问起，心里越着急，越是没勇气，眼看快到。 起。如果没话题，可以谈天气，只要让我靠近你，是否慢慢星空此刻该下电雨。是否应该说出我对你的爱意。最好你遇上恶棍，我可以快步冲上。 张清芳的看花火，很美是吗？可此刻呢，早已消失不见。很少有人满意自己的生活，就是满意也不想让别人看出来，于是大家好像都在埋怨，埋怨今天拉活真的不多，埋怨今天加班太晚，埋怨路上不好走等等，连听歌的时候都不忘自己感叹一番。可你瞧，窗外也是春天，难道你不喜欢我别在你衣襟上的那些花吗？难道只因你看不见就不肯低下头去闻闻这些夜歌的芬芳吗？ 酒原来就很凉，风本来就流浪，除非他是真的愿意留在你身旁。爱本来就是闯，太容易造梦想，触摸以前你不知道它有多冰凉。人是会变的，可是不一定变对了地方。他离开的软弱，你痴心的很坚强。的本来与爱的本来是什么真相？或许从来你不愿多想，但你的本来是不是就这样？宁愿在老地方朝朝暮暮，宁愿在回忆中反反复复，不放弃那扇窗。真的愿意留在你身旁，爱本来就是闯，太容易造梦想，触摸以前你不知道它有多冰凉。人是会变的，可是不一定变对了地方。离开的软弱，你痴心的很坚强。风雨之后，你不能不想。承诺的本来与爱的本来是什么真相？就这样，宁愿在老地方朝朝暮暮，宁愿在回忆中反反复复，不放弃那扇窗。 我们闭上眼睛，专心倾听心里的呼吸和梦里的声音。 夜歌就是你写给城市的一首诗，里面装满了你辛勤的汗水和最美的梦想。 专心倾听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声音，在这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，每一个出口有不同风景， 我梦见一天天情感越积越深，有些情绪总想汹涌而出，我梦见我不想把它们憋在心里，所以我总是愿意在午夜里为你送上一些优美的夜歌。而你什么事儿都不用做，你只需要有空或者是偶然到这儿来坐坐，万一哪一天你不小心看见了一根白发，别忘了提醒我一声就是了。我是吴周彤，这里是夜歌，我们明夜再见。 这一切不只是个梦。